丝微风吹醒我心灵，嗅觉还带着惊喜，默默递给我一朵小野花，带给我喜悦的春。你伴着我带着老吉他吟唱在山边水崖，深情注视我笑在艳阳下，满意欢唱的夏。忘记流浪的岁月，挥挥手只留下背影，弹着老吉他我依然吟唱，潇洒我清愁的秋。你已远去无处觅游踪，此情与谁共凋零，我孤寂的冬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2月8号，星期四，这几天的风啊是南北风轮番上阵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7度，最高气温3度。南风3到4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7度到5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5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海淀在-8度到3度左右，丰台在-7度到3度左右。今天呢是小年，虽然说有些年俗已经在我们快节奏的生活中被慢慢淡化，但大多数人呢还是不忘了在这一天吃饺子。南方人呢也有喜欢吃汤圆的，但是想吃啥就吃啥，开心最重要。喜欢在这一天吃饺子的听友呢，可以考虑吃一下芹菜馅儿。芹菜带有谐音勤奋勤劳的意思，而韭菜馅儿呢是代表但愿人长久。所以今天小年你打算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呢？春节前的北京一天一个样，激动人心的消息一波接一波，还有很多好玩免费的活动。一个建在公园里的购物天堂，水泥森林里的欧式小镇蓝色港湾呢，在这里有一年一度的蓝色港湾灯光节炫酷进行中。此次灯光节是第10届，主题为时光，将免费持续展示到2月28号。这里呢连续76天1800小时不间断点亮京城夜空，这绝对是你2018年不能错过的绚烂开端，来用一场梦幻的灯光盛宴装点新春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，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零下8度。

想说出来，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，哦，种种意外若能够明白，那生存意义又何在，若能推在这一切的未来，我干脆吃掉工作买大菜。 是你脚步，无论白天黑。